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78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引第10般若理趣分。如是我闻。一时，波伽梵妙善成就一切如来金刚住持平等性质种种稀有殊胜功德已能善获一切如来灌顶宝冠超过三界已能善得一切如来遍金刚智大观自在已得圆满一切如来决定诸法大妙智印以善圆正一切如来毕竟空寂平等性印与诸能作所作事业皆得善巧成办无余一切有情种种希愿随其无罪皆能满足以善安住三世平等常无断尽广大遍照身与心性犹若金刚等诸如来无动无坏是波伽梵住欲界顶他化自在天王宫中一切如来常所游处咸供称美大宝藏殿其殿无价摩尼所成种种珍奇兼杂岩石众色交映放大光明宝铎金铃处处悬列微风吹动出和雅音乞丐僧幡花窗彩佛宝珠璎珞半满月等种种奇事而用庄严贤圣天仙之所爱要与80亿大菩萨聚一切皆具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无碍妙辩如是等类无量功德设经多劫赞不能尽其名曰金刚手菩萨摩诃萨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虚空藏菩萨摩诃萨金刚拳菩萨摩诃萨妙吉祥菩萨摩诃萨大空藏菩萨摩诃萨发心即转法轮菩萨摩诃萨摧伏一切魔怨菩萨摩诃萨如是上首有800万大菩萨众前后围绕宣说正法初中后善文艺巧妙纯一圆满清白凡行而时世尊为诸菩萨说一切法甚深微妙般若理趣清净法门此门即是菩萨聚义云何名为菩萨聚义为极妙乐清净聚义是菩萨聚义诸见永极清净聚义是菩萨聚义微妙世月清净聚义是菩萨聚义 可爱永惜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胎藏超越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众德庄严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意即其事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得大光明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身善安乐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与善安乐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意善安乐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色蕴空即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受想行识蕴空即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眼处空即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耳鼻舌身意处空即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色处空即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声香味触法处空即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眼界空即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耳鼻舌身意界空即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色界空即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声香味触法界空即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眼识界空即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耳鼻舌身意识界空即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眼处空即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耳鼻舌身意处空即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空即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空即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地界空即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水火风空十界空即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苦圣地空即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极灭道圣地空即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因缘空即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空即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无明空即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行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空即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布施波罗蜜多空即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空即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真如空即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空即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色境律空即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四无量四无色定空即清净句意是菩萨句意，四念住空即 清净聚义是菩萨聚义。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空即清净聚义是菩萨聚义。空解脱门、空即清净聚义是菩萨聚义。无相无愿解脱门、空即清净聚义是菩萨聚义。八解脱、空即清净聚义是菩萨聚义。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空即清净聚义是菩萨聚义。即喜地、空即清净聚义是菩萨聚义。离垢地、发光地、宴会地、极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会地、法云地、空即清净聚义是菩萨聚义。净观地、空即清净聚义是菩萨聚义。种性地、第八地、具见地、薄地、离欲地、一半地、独觉地、菩萨地、如来地、空即清净聚义是菩萨聚义。一切陀罗尼门空即清净聚义是菩萨聚义。一切三摩地门空即清净聚义是菩萨聚义。无眼空即清净聚义是菩萨聚义。六神通空即清净聚义是菩萨聚义。如来实力空即清净聚义是菩萨聚义。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空即清净聚义是菩萨聚义。三十二相空即清净聚义是菩萨聚义。八十随好空即清净聚义是菩萨聚义。无妄施法空即清净聚义是菩萨聚义。恒住舍性空即清净聚义是菩萨聚义。一切智空即清净聚义是菩萨聚义。道相智、一切相智空即清净聚义是菩萨聚义。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空即清净聚义是菩萨聚义。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空即清净聚义是菩萨聚义。一切异生法空即清净聚义是菩萨聚义。一切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菩萨如来法空即清净聚义是菩萨聚义。一切善非善法空即清净聚义是菩萨聚义。一切有记无记法、有漏无漏法、有为无为法、世间出世间法空即清净聚义是菩萨聚义。所以者何？以一切法自性空，故自性远离，由远离故自性极静，由极静故自性清净，由清净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胜清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即是菩萨聚义。诸菩萨众皆应修学。佛说如是菩萨聚义般若理趣清净法已，告金刚手菩萨等言：若有得闻此一切法甚深微妙般若理趣清净法门， 深信受者，乃至当作妙菩提座，一切障盖皆不能染，为烦恼障、业障、法障，虽多集集而不能染，虽造种种几种恶业而亦消灭，不堕恶趣。若能受持，日日读诵，精勤无间，如理思维，彼于此生定得一切法平等性金刚等持，与一切法皆得自在，恒受一切圣妙喜乐。当今十六大菩萨生定得如来执金刚性，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而时世尊复以遍照如来之相，为诸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如来极净法性甚深理趣，现等觉门，为金刚平等性现等觉门，以大菩提坚实难坏如金刚故，亦平等性现等觉门，以大菩提起意依故，法平等性现等觉门，以大菩提自性尽故，一切法平等性现等觉门，以大菩提与一切法无分别故。佛说如是极净法性般若理趣现等觉已，告金刚手菩萨等言，若有得闻如是四种般若理趣现等觉门，信解受持读诵修习，乃至当作妙菩提座，虽造一切极重恶业而能超越一切恶趣，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而时世尊复以调伏一切恶法释迦牟尼如来之相，为诸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摄受一切法平等性甚深理趣普胜法门，为贪欲性无细论故，嗔恚性亦无细论，嗔恚性无细论故，愚痴性亦无细论，愚痴性无细论故，犹豫性亦无细论，犹豫性无细论故，诸见性亦无细论，诸见性无细论故，骄慢性亦无细论，骄慢性无细论故，诸禅性亦无细论，诸禅性无细论故，烦恼垢性亦无细论，烦恼垢性无细论故，诸恶业性亦无细论，诸恶业性无细论故，诸果报性亦无细论，诸果报性无细论故，杂染法性亦无细论，杂染法性无细论故，清净法性亦无细论，清净法性无细论故，一切法性亦无细论，一切法性无细论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细论。佛说如是调伏众恶般若理趣普胜法已，告金刚手菩萨等言，若有得闻 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离趣。信解、受持、读诵、修习。假使杀害三界，所摄一切有情，而不由思堕于地狱、旁生、鬼界，以能调伏一切烦恼及随烦恼、恶业等故，长生善趣，受胜妙乐，修诸菩萨摩诃萨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儿时，世尊复依性净如来之相，为诸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一切法平等性，观自在妙智印，甚深离趣清净法门。为一切贪欲本性清净，即照明故，能令世间称慧清净。一切称慧本性清净，即照明故，能令世间愚痴清净。一切愚痴本性清净，即照明故，能令世间疑惑清净。一切疑惑本性清净，即照明故，能令世间见趣清净。一切见趣本性清净，即照明故，能令世间骄慢清净。一切骄慢本性清净，即照明故，能令世间缠垢清净。一切缠垢本性清净，即照明故，能令世间垢秽清净。一切垢秽本性清净，即照明故，能令世间恶法清净。一切恶法本性清净，即照明故，能令世间生死清净。一切生死本性清净，即照明故，能令世间诸法清净。以一切法本性清净，即照明故，能令世间有情清净。一切有情本性清净，即照明故，能令世间一切智清净。以一切智本性清净，即照明故，能令世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胜清净。佛说如是平等智印般若离趣清净法已，告金刚手菩萨等言：若有得闻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清净离趣，信解、受持、读诵、修习，虽诸一切贪嗔痴等客尘烦恼垢秽俱中，而有莲花不为一切客尘垢秽过失所染，常能修习菩萨圣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儿时，世尊复依一切三界圣主如来之相，为诸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如来和合灌顶甚深离趣智藏法门。为以世间灌顶位师，当得三界法王为果；以出世间无上义师，当得一切希愿满足；以出世间无上法师，于一切法当得自在。若以世间财食等施，当得一切身与心乐；若以种种财法等施，能令布施波罗蜜多速得圆满。受持种种清净境界，能令境界波罗蜜多速得圆满。与一切事 修学安忍，能令安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于一切时修习精进，能令精进波罗蜜多速得圆满。于一切境修行净律，能令净律波罗蜜多速得圆满。于一切法常修妙慧，能令般若波罗蜜多速得圆满。佛说，如是灌顶法门，般若理趣，智藏法已。告金刚手、菩萨等言：若有得闻如是灌顶甚深理趣智藏法门，信解受持读诵修习，速能满足诸菩萨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而时世尊复依一切如来智印，持一切佛秘密法门如来之相，为诸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如来住持智印甚深理趣金刚法门，为具摄受一切如来金刚身印，当证一切如来法身。若具摄受一切如来金刚语印，与一切法当得自在。若具摄受一切如来金刚心印，与一切定当得自在。若具摄受一切如来金刚智印，能得最上妙身与心，犹若金刚，无动无坏。佛说如是如来智印般若理趣金刚法已，告金刚手、菩萨等言：若有得闻如是智印甚深理趣金刚法门，信解受持读诵修习，一切事业皆能成办，常与一切圣事和合，所欲修行一切圣智，诸圣福业皆速圆满，当获最圣净身与心，犹若金刚，不可破坏，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而时世尊复依一切无系论法如来之相，为诸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理趣轮字法门，为一切法空无自性故，一切法无相离众相故，一切法无愿无所愿故，一切法远离无所着故，一切法极静永极灭故，一切法无常性常无故，一切法无乐非可乐故，一切法无我不自在故，一切法无净离净相故，一切法不可得推寻其性不可得故，一切法不思议思议其性无所有故，一切法无所有众缘和合假施设故，一切法无系论本性空寂离言说故，一切法本性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本性净故。佛说如是离诸系论般若理趣轮字法已，告金刚手、菩萨等言：若有得闻此无系论般若理趣轮字法门，信解受持读诵修习，与一切法得无碍智，即证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世尊复以一切如来轮摄如来之相，为诸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入广大轮甚深理趣平等性门，为入金刚平等性，能入一切如来性轮故；入意平等性，能入一切菩萨性轮故；入法平等性，能入一切法性轮故；入运平等性，能入一切运性轮故；入处平等性，能入一切处性轮故；入界平等性，能入一切界性轮故；入地平等性，能入一切地性轮故；入缘起平等性，能入一切缘起性轮故；入宝平等性，能入一切宝性轮故；入识平等性，能入一切识性轮故；入善法平等性，能入一切善法性轮故；入非善法平等性，能入一切非善法性轮故；入有记法平等性，能入一切有记法性轮故；入无记法平等性，能入一切无记法性轮故；入有漏法平等性，能入一切有漏法性轮故；入无漏法平等性，能入一切无漏法性轮故；入有为法平等性，能入一切有为法性轮故；入无为法平等性，能入一切无为法性轮故；入世间法平等性，能入一切世间法性轮故；入出世间法平等性，能入一切出世间法性轮故；入一生法平等性，能入一切一生法性轮故；入声闻法平等性，能入一切声闻法性轮故；入独觉法平等性，能入一切独觉法性轮故；入菩萨法平等性，能入一切菩萨法性轮故；入如来法平等性，能入一切如来法性轮故；入有情平等性，能入一切有情性轮故；入一切平等性，能入一切性轮故。佛说如是入广大轮般若理趣平等性已，告金刚手菩萨等言：若有得闻如是轮性甚深理趣平等性门，信解受持读诵修习，能善悟入诸平等性，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尔时世尊复以一切广受供养真净气田如来之相，为诸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一切供养甚深理趣无上法门，为法无上正等决心，与诸如来广摄供养，摄护正法，与诸如来广摄供养，修行一切波罗蜜多，与诸如来广摄供养，修行一切菩提分法，与诸如来广摄供养，修行一切总持等持，与诸如来广摄供养，修行一切五眼六通，与诸如来广摄供养，修行一切净律解脱，与诸如来广摄供养，修行一切 慈悲喜舍，与诸如来广设供养，修行一切佛不共法，与诸如来广设供养，观一切法若常若无常皆不可得，与诸如来广设供养，观一切法若乐若苦皆不可得，与诸如来广设供养，观一切法若我若无我皆不可得，与诸如来广设供养，观一切法若净若不净皆不可得，与诸如来广设供养，观一切法若空若不空皆不可得，与诸如来广设供养，观一切法若有相若无相皆不可得，与诸如来广设供养，观一切法若有愿若无愿皆不可得，与诸如来广设供养，观一切法若远离若不远离皆不可得，与诸如来广设供养，观一切法若极净若不极净皆不可得，与诸如来广设供养，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听闻受持读诵思维修习，广为有情宣说流布，或自供养，或转施他，与诸如来广设供养。佛说如是真净供养甚深理趣无上法语，告金刚手菩萨等言：若有得闻如是供养般若理趣无上法门，信解受持读诵修习，速能圆满诸菩萨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尔时世尊复一一切能善调伏如来之相，为诸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摄受智密调伏有情甚深理趣智藏法门，为一切有情平等性，即分平等性，一切有情调伏性，即分调伏性，一切有情真法性，即分真法性，一切有情真如性，即分真如性，一切有情法界性，即分法界性，一切有情离生性，即分离生性，一切有情实际性，即分实际性，一切有情本空性，即分本空性，一切有情无相性，即分无相性，一切有情无愿性，即分无愿性，一切有情远离性，即分远离性，一切有情极净性，即分极净性，一切有情不可得性，即分不可得性，一切有情无所有性，即分无所有性，一切有情难思议性，即分难思议性，一切有情无细论性，即分无细论性，一切有情如金刚性，即分如金刚性。所以者何？一切有情真调伏性，即是无上正等菩提，亦是般若波罗蜜多，亦是诸佛一切之智。佛说如是能善调伏甚深理趣智藏法已，告金刚手菩萨等言：若有得闻如是调伏般若理趣智藏法门，信解受持读诵修习，能自调伏分慧等过，亦能调伏一切有情，长生善趣，受诸妙乐，现世冤敌皆起慈心， 能善修行，诸菩萨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尔时世尊复依一切能善建立性平等法如来之相，为诸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一切法性甚深理趣，最胜法门。为一切有情性平等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异性平等。一切法性平等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异性平等。一切有情性调伏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异性调伏。一切法性调伏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异性调伏。一切有情有十亿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有十亿。一切法有十亿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有十亿。一切有情即真如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真如。一切法即真如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真如。一切有情即法界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法界。一切法即法界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法界。一切有情即法性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法性。一切法即法性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法性。一切有情即实际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实际。一切法即实际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实际。一切有情即本空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本空。一切法即本空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本空。一切有情即无相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无相。一切法即无相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无相。一切有情即无愿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无愿。一切法即无愿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无愿。一切有情即远离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远离。一切法即远离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远离。一切有情即极净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极净。一切法即极净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极净。一切有情不可得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一切法不可得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一切有情无所有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一切法无所有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一切有情不思议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思议。一切法不思议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思议。一切有情无系论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系论。一切法无系论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系论。一切有情无边际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际。一切法无边际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际。一切有情有业用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有业用。一切法有业用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有业用。 佛说，如是，性平等性，甚深理趣，最胜法矣，告金刚手菩萨等言。若有得闻，如是平等，般若理趣，最胜法门。信解，受持，读诵，修习，则能通达平等法性，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诸有情，心无挂碍，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儿时，世尊复依一切住持藏法如来之相，为诸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一切有情住持遍满甚深离趣圣藏法门，为一切有情皆如来藏，普贤菩萨自体遍故。一切有情皆金刚藏，以金刚藏所灌洒故。一切有情皆正法藏，一切皆随正语转故。一切有情皆妙业藏，一切事业加行依故。佛说如是，有情住持甚深理趣圣藏法语，告金刚手菩萨等言。若有得闻如是遍满般若理趣圣藏法门，信解受持读诵修习，则能通达圣藏法性，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儿时世尊复依究竟无边际法如来之相，为诸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究竟住持法义平等金刚法门，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边故，一切如来亦无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际故，一切如来亦无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依位故，一切法亦一位，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究竟故，一切法亦究竟。佛说如是无边无际究竟理趣金刚法语，告金刚手菩萨等言。若有得闻如是究竟般若理趣金刚法门，信解受持读诵修习，一切障法皆悉消除，定得如来执金刚性，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儿时世尊复依遍照如来之相，为诸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得诸如来秘密法性，即一切法无细论性，大乐金刚不空神咒金刚法门，初中后位最胜第一甚深理趣无上法门，为大贪等最胜成就，令大菩萨大乐最胜成就，大乐最胜成就令大菩萨一切如来大觉最胜成就，一切如来大觉最胜成就令大菩萨降伏一切大魔最胜成就，降伏一切大魔最胜成就令大菩萨普大三界自在最胜成就，普大三界自在最胜成就令大菩萨能无疑于拔有情界，利益安乐一切有情，毕竟大乐最胜成就，随者何？乃至生死流转住处有圣智者，其此常能以无等法扰已有情，不入即灭。又以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成立圣智，善办一切清净事业，能令诸有皆得清净， 又以贪等调伏世间，普遍恒时乃至诸有，皆令清净自然调伏。又如莲花，形色光净，不为一切秽物所染，如是贪等扰于世间。住过游过，常不能染。又大贪等能得清净，大乐大财，三界自在，常能坚固扰于有情。儿时如来即说神咒： 南无波揭发帝波罗僧波罗蜜多耶，波提伐切罗耶，延波罗蜜多伽那耶，萨婆达他揭多波罗布施多耶，萨婆达他揭多努让多努让多毗让多耶。大智塔，波罗夷波罗夷摩诃波罗夷，波罗僧婆娑揭帝，波罗僧卢迦揭帝，安陀迦罗毗达摩尼，悉地苏悉地，悉殿都门波揭发帝，萨梵切孙大帝，波提伐切利，波罗娑利多诃悉地，萨摩诃婆揭娑利，波陀波陀，悉陀悉陀，坚波坚波，哲罗哲罗，诃罗佛诃罗佛，阿揭遮阿揭遮，波揭发帝，摩毗楞婆娑哈。 如是神咒，三世诸佛皆共宣说，同所护念，能受持者一切障灭，随心所欲无不成办，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儿时如来复说神咒：南无波揭发帝波罗僧波罗蜜多耶，大智塔摩尼大吉僧揭罗诃大吉，阿耨揭罗诃大吉，毗卢帝大吉，萨陀耨揭罗诃大吉，吠舍罗摩耨大吉，僧曼多努波利伐拉达那大吉，离奴僧揭罗诃大吉，萨婆迦罗婆利波拉那大吉。娑哈， 如是神咒是诸佛母，能诵持者一切罪灭，常见诸佛得速住智，即证无上正等菩提。二世如来复说神咒： 南无波揭发帝波罗僧波罗蜜多耶，大智塔悉利耶悉利耶悉利耶悉利耶悉，娑哈， 如是神咒巨大威力，能受持者业障消除，所闻正法总持不忘，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儿时世尊说是咒语，告金刚手菩萨等言：若诸有情于每日旦至心听诵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理趣最胜法门无间断者，诸恶业障皆得消灭，诸圣喜乐常现在前，大乐金刚不空神咒现身必得，究竟成满一切如来金刚秘密最胜成就，不久当得大直金刚及如来性。若有情类未多佛所植种善根，久发大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理趣最胜法门，不能听闻书写读诵供养恭敬思维修习，要多佛所植种善根，久发大愿，乃能于此甚深理趣最胜法门，下至听闻一句一字，况能具足读诵受持。若诸有情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八十净伽沙等具之诺由他佛，乃能具足闻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理趣。 若地方所流行此经，一切天人阿苏罗等皆应供养，如佛之多。有至此经在身或手，诸天人等皆应礼敬。若有情类受持此经，多具之节，得速助智，常勤精进，修诸善法，恶魔外道不能激流。四大天王及于天众常随拥卫，未曾暂舍，终不横死，王遭衰患。诸佛菩萨常共护持，令一切时善增恶减，与诸佛土随愿往生，乃至菩提，不堕恶趣。诸有情类受持此经，定获无边胜利功德。我今略说如是少分。十波揭凡说史经已，金刚手等诸大菩萨及于天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卷第578。